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introduction about what can be done at a place withBeautiful scenery. 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这个雅思考题里面两个人在对话。其中一个人呢，他要介绍一下在湖边景区都有什么可以玩的。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要预习一下生词。首先呢，就是 trail, T-R-A-I-L。之前我们上节课学了一个叫 track。T-R-E-K、啊、它是也是一个林间小径的意思，就是专门用来让人或者骑车走这么一个小路。那么 trail 也是这个意思， T-R-A-I-L 也是有徒步行走啊，自行车行走啊，这个专门的小路，它就比较安全，它不会过那种大型的机动车，另外它也比较窄。再往下一个单词呢，是 in terms of，这个词在英文里边用的很常见，尤其是在口语里。首先呢，就是这个 term 一定是有 s 的，这个版本是 in terms of。 in terms of something 就是在什么东西的这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的意思。课文里边句子是这样的， What's the trail like in terms of difficulty？ 那么在难度方面，这个林间小径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你去骑行也好，你是徒步走也好，这个路面的情况是否特别困难，如果有好多坡，有什么大石头啊，这个呢就是 in terms of difficulty it is quite difficult。 但如果一马平川，而且呢要甚至有这个砖慢的地，那就很轻松了。接下来呢是一个词叫做 workout。那么这个 workout 我把句子给大家念一下，你看看 workout 是什么意思。 That might work out quite well. That might work out quite well. 好，所以这个呢可能最终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是这个意思。 workout 就是结果是怎样。那么接下来呢是 make a note of something， 就是记一下笔记的意思。To make a note of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写下来，记笔记。 remote 这个含义呢，大家知道是遥远，还有呢 remote control 是遥控器。那么 remote 其实它除了远的意思，它还有偏远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服务设施，这个也是 remote 的含义。好，最后一个要预习的词是 kit， K-I-T。Kit 这个词这么短小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小包的一套的东西。比如说你去旅游的时候，那个饭店里边呢会有一个 sewing kit， 那这个是一个小纸包，大概1/4手掌这么小，里边有针，有短短的几根线，黑的白的，然后呢有纽扣两三个，然后还有大头针啊，大概这个裹在一个小的塑料袋里边，放在一个纸壳里面，这就是一个 sewing kit， 缝纫小包。那么 kit 就是一小包的意思啊，它是一套的，有的时候是工具，有的时候是一个专门用途的啊，一小包的东西。好，那我要是说 repair kit， a repair kit， 你能想象出来这是一小包什么东西吗？ 好，是维修包吧？ 对了，就是工具包。 嗯 ，repair kit 是一小包，那么 repair 是维修的意思。 对了， 所以 repair kit 就是这个小包裹，它是用来 repair 的，是用来维修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生词先预习到这儿，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 S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to do over on that side of the lake? Well, what you can do is take a bike over on the ship and then go on a cycling trip.There's a trail there called the Back Road. You could easily spend 3 or 4 hours exploring it, and the scenery's wonderful. They'll give you a map when you get your ticket for the cruise. There's no extra charge. What's the trail like in terms of difficulty? Quite challenging in places. It wouldn't be suitable for your 7-year-old. It needs someone who's got a bit more experience. Well, my daughter loves cycling, and so do I, so maybe the two of us could go, and my wife and son could stay on the farm. That might work out quite well, but we don't have bikes here. Is there somewhere we could rent them? Yes, there's a place here in the city. It's called Ratchison's. I'll just make a note of that. How do you spell it? Ratchesons. It's just by the cruise ship terminal. Okay. You'd also need to pick up a repair kit for the bike from there to take along with you. And you'd need to take along a snack and some water. It'd be best to get those in the city. Fin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And I assume I can rent a helmet from the bike place. Sure, you should definitely get that. It's a great ride, but you want to be well prepared because it's very remote.You won't see any shops around there or anywhere to stay, so you need to get back in time for the last boat. Yeah. So what sort of prices are we looking at here? Let's see. That'd be one adult and one child for the cruise with farm tour. That's $117, and an adult and a child for the cruise only, so that's $214 altogether. Oh, wait a minute. How old did you say your daughter was? 15. Then I'm afraid it's $267 because she has to pay the adult fare, which is $75, instead of the child fare, which is $22. Sorry about that. That's okay. So how do we find ou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给听完了，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哈。这段对话呢，讲的是湖边有什么可玩的项目。 S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to do over on that side of the lake? 那么到了对岸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吗？ 对，他指的这个做的事情就是有什么可以玩的。那这里边呢，一个是 over， 然后有 on that side of the lake。 On that side of the lake 比较好理解，就是在湖的另一边。那么 over 的意思就是他现在说话的位置呢不在那一边，他得必须得坐船过去，所以会用到 over。好，再来啊。Well, what you can do is take a bike over on the ship and then go on the cycling trip. 他说你所能做的呢，就是把这个船，让这个带一辆自行车放在船上，下船之后呢，在对岸去骑行，骑这个自行车去。啊，所以这里边又看见一个 over, take a bike over on the ship. 啊，也是把这个自行车给它扛在肩上，然后放到这个船上，这个意思。There's a trail there called the back road. 啊，那边呢有一条小径，就叫做 back road. You could easily spend 3 or 4 hours exploring it. 你很轻松就会花费3到4个小时去探索那一边的地带。You could easily spend 加一个时间，这个是这篇听力里边第二次出现了啊，3、4个小时花在那里没有问题。然后他呢又接着说了，那儿有什么好的呢？ And the scenery is wonderful. 那里的风景特别好。 scenery 这个词它呢是指风景的意思，其实它要跟那个 scene 要区别开来。 scene 呢是指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叫 scene， 而 scenery 呢更多的是指的是户外风景。 They'll give you a map when you get your ticket for the cruise、在你拿到游船的票的时候、会给你一张地图。There is no extra charge， 然后这个地图呢没有额外的收费，也就是说它是免费的。这里边请注意一下 extra charge， 这个买这个 cruise 船票是要付钱的，而地图是不需要额外再付钱的，所以呢地图就是免费的、但是英文呢为了严谨起见，他会说 there is no extra charge。 那如果说上网对吧，其实上网是花钱的，但是因为你是包月，所以呢就没有额外的费用了，你就是这个 WiFi 不限量用，所以你可以说 the WiFi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not on any extra charge、它是不会让你支付额外费用。What's the trail like in terms of difficulty?、那条路在骑行难度方面是什么状况？ Quite challenging in places.、in places 就是在某些地点它是很有挑战的，就是有一定的难度。英文里边说什么东西难，它除了用 difficulty， 它还会用到 challenging， 有挑战的。这就反映了他们的心态是比较积极的那种啊，你一说 difficult 就容易让人产生为难情绪，而说 challenging 就有人想去挑战的感觉，虽然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愿意去接受挑战。 It won't be suitable for your 7-year-old、说这个呢不太适合七岁的儿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坡度比较大呀，或者是小孩子骑可能会容易摔倒。 It needs someone who's got a bit more experience、这个骑行呢是需要更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够应对这些个有挑战的骑行的点，路过的地方。接着他说Well, my daughter loves cycling and so do I、我这个女儿呢非常喜欢骑自行车，我也是。这个 so do I其实它是一个省略的句子，你就记 so do I, so do you, so does he、我也喜欢骑行。 So maybe the two of us could go、可能呢就我们两个人可以去骑自行车。 And my wife and son could stay on the farm， 那我的夫人和儿子可以就在农场待着。那注意这个 farm 在农场，它的固定搭配的介词是 on the farm，所以它不是 in， 它也不是 at， on the farm， stay on the farm 就是在农场待着。 That might work out quite well、这样的安排呢应该很好的、就是这样的安排最后可能是非常适合的。这个 work out quite well 你就记住到了。再来呢， But we don't have bikes here、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并没有自行车。 Is there somewhere we could rent them?有没有地方可以租车呢？这个 rent 除了用于租房子，还可以用来租车，汽车、自行车都可以用 rent。 Yes, there is a place here in the city. 是的，这个城里就有一个租车的地方。 It's called Richardson's、这个地方就叫 Richardson's. I'll just make a note of that、我把这个写下来、How do you spell it? 这个词怎么拼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于咱们同学，如果你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是你学了一个词啊，你就说哎，那我现在把它记下来吧，怎么拼，你就让对方把它拼下来。那我记得以前呢在那个接电话的时候，就是会有好多的词，新词出现，那有时候我就直接问老外啊， I'll make a note of it, how do you spell it? 这个词怎么拼呢？啊，一般呢这个老外都还是比较耐心的告诉你。好，那么接着呢他就把这个 Richardson 给他拼出来了。You'd also need to pick up a repair kit for the bike from there to take along with you. 他说你还从租车的地方呢需要取一个维修包，这个工具包。那么你要骑行的时候带着这个工具包。 那么带着什么东西干什么，就是 to take along with you, take something along with you, 就是我们会习惯说 take something with you, 但是呢 along with you, 就是感觉这个 along 就是一直跟着你啊，就是不要把它落在哪里， take it along with you, 就是这个含义。 And you'd need to take alongA snack and some water. 啊，你还需要 take along 的东西里边还包括一些零食，还有水啊，因为怕你骑到半路上找不着买东西的小店的话呢，你可能就体力不支了。It'd be best to get those in the city. 啊，那最好的方式还是从城里边买啊这些零食和水。Fine,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好的，不应该成问题。 And I assume I can rent a helmet from the bike place. 好，那我觉得在租车的地方是不是也能够租一个头盔呢？就是大家知道在国外骑自行车头盔必须要戴，这是法律。我们不像在这个国内骑自行车呢，你愿意戴就戴，不愿意戴呢你就不戴，但是国外是强制要求必须要戴 helmet。 这个词为大家拼一下 H-E-L-M-E-T helmet 啊，那主要是安全起见。 Sure, you should definitely get that. 当然了，你一定得要在那儿把这个头盔租下来。 It's a great ride, but you want to be well prepared because it's very remote.啊，说这个骑行这个路应该还是挺好的，就是骑这一段会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呢 ，you want to be well prepared 啊，你应该准备充分。这里边呢，我要讲第一 ，you want to 这种句式，就是给你提建议，而且是强烈建议的意思。 You want to 怎么样？其实我们觉得英文里面有一些比较婉转、比较客气的话，比如说。I suggest you do something, 对吧？ 但是这个 you want to 呢，就是用了 want, 就是建议的非常强烈，就是我强烈建议你怎么样。 而且有点强势的感觉哈。 对，但是他是语重心长的叮嘱你，一定要怎么办。 一定要怎么样哈。 对。 那如果说比较客气的是 would you please? 啊，或者是 you'd better do something, 啊，你最好干什么。就是对他就没有这么强的语气。但是当然了，他强烈建议人家把这个头盔租上呢，其实还是从关心的角度。再来呢就是 be well prepared。 哎，准备好，做好准备。well prepared。 比如说那个考试啊，你有5个月的时间可以供你自己充分准备，那你就可以说 I can be well prepared during these 5 months 啊，在这5个月期间我会充分的准备的好，其实就是准备的充分啊。那再来呢，他说 because it's very remote 啊，他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把该用得着的东西提前都买到，因为呢这个骑车到了这个 back road 的这个地方呢会比较的偏远，就没有什么商店，是吧？你要想喝口水没有，你要想找个杆锥拧螺丝没有啊，你这最好把这个 kit 也都带好了。 You won't see any shops around there or anywhere to stay, 你既找不着商店呢，你也找不着可以停留的地方。 SoYou need to get back in time for the last boat. 啊，你还得要及时赶回来，最后一班船再回来。What sort of prices are we looking at here? 啊，那这个价位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比较委婉的问多少钱。他用的是 we are looking at, 就是我们在看的这个价位，也就是像你描述的又能够坐船，又能够带辆自行车，然后又能怎样的啊？这些东西到底多少钱呢？好，这几个价格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都听出来了吗？一个是$117，一个是$214，然后还有一个呢是$75，还有一个$22，以及$267。这几个价钱都分别指的是什么？大家听清楚了吗？好，那我们没听清楚也没关系。现在呢，我再给大家把这一部分读一下。Let's see that there be one adult and one child for the cruise with farm tour. That is $117. 好，一个成人，一个孩子。坐船啊，然后加上浏览这个农家乐，这个呢是$117。